7%就是十年就翻倍， 就翻倍了，好不好？想想看你这十年才怎么翻倍，没有的话就乖乖学这个。 大家在谈说，以前就只有50几块，像2013年的时候50几块，现在已经涨那么多了，88这样还可以买吗？其实不能这样子看，你要怎么来看呢？就所以这个意思代表是什么？也就是说，现在的80块，跟2013年的57块，是一样贵。 大家好，我是财经怡，欢迎收看疫情上课去，记得帮我们按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那我们今天现场请到这位老师，我非常开心又再次见到他了，因为又有好康的可以看哦，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财报达人怪老子肖老师，欢迎。 青怡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上次肖老师来我们节目大概是3月份的时间， 对，这股市快要大跌的时候， 你看人生变化多快， 是啊， 才过了3个月，感觉上这个人生已经是黑白变彩色了。 没有错 好，那时候就有秀对账单，今天又有新的对账单可以秀出来了，噔噔，上面一直让我还有印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这个视频，我再点阅一下之前这个我们的怪老子肖老师的视频，就看到他上次就有秀这一张，那时候他买美债嘛，对不对？ 对， 买美债的 ETF， 在那时候3月的时候大家最惨的时候痛哭流涕，熔断再熔断的时候，他报酬率是 40%， 然后那时候大家说哇，债券是不是要开始买债券，就那时候我问你，你说不要，你要开始卖债换股票了，因为你说股票比较好，然后当时我们还打赌，其实我也有买，你记得吗？我们坐在这边有讲，我也有跟着买一些，就是那时候老师说他要买00646，好，那果然老师就真的买了那00646元大 S&P500 指数，那这段时间美股涨多凶，我就不用我赘述了，涨得吓死人了，看这个报酬率也是 23.5%， 对， 就这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 没错没错， 哇，好开心。 其实 现在的看法，老师这波看起来都是做对的，赶快告诉大家你现在的做法是什么。 做法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其实我们 对账单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是纯股的支持者， 对， 纯 ETF 也是一样，纯股只是纯很多股票而已， 纯 ETF 纯更多股， 对， 每一档都多少股票， 所以你只要确定你买的标的它长期会往上涨，比如说0050有没有，最近十年它的年化报酬率，韩系的年化报酬率大概在 9.3%， 也就是说它几乎 跟美股快差不多了，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不管你是买台0050或者是买美股，我为什么会买美股，因为这一波美股跌得比较深， 是 跌得越深的就要买越多，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那时候股票跌深了，所以你要去买股票。 对，我想讲那个美国股票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不容易理解。我们就讲说0050这一档台湾的好了。0050，我们如果说把前面，我们先不要谈那50，前面10档你念出来的几乎都是最好的公司，台积电、鸿海、大立光、台硕，然后联发科，对不对？这些公司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好，我们现在就是说，当疫情到了，那个它的营收什么 EPS 会下降，我们预期它也会下降，但是它会下降多少？难道它会下降？那个像台积电有没有？我就记得它跌了100块。 对，这一波最低236。 对，好，那我们在讲就是说。从 EPS 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它那个0050现在还可以买吗？ 对，都在讨论这个。其实今年0050比大盘差一点点，因为有台积电啊，台积电还没有回到前高了。 对，大家在谈说，以前就只有50几块，像2013年的时候50几块，现在已经涨那么多了， 对， 88这样还可以买吗？其实你不能这样子看，你要怎么来看呢？就是说，你要知道它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0050的 EPS。只有3.65，也就是说它本益比15倍，对不对？ 对。 那我们再来看，因为我们现在6月12号的时候本益比是17.6，所以高一点。我们再用一个比较，在4月24号的时候，其实它是15.74的本益比， 还比较低一点。 因为为什么？价格是80块，然后是15.74，因为是什么？ EPS 变高了。 EPS 变高了嘛？所以这个意思代表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现在的80块，跟2013年的57块， 是一样贵 哦， 嗯，也就是说 从本益比相类似的观念来看，其实这是一样贵，因为它已经赚的更多了，它值得这个价钱了。 没错，它那个 EPS 它不是一天就会这样跳起来，接着它就慢慢这样一直累积上来， 嗯， 所以不要想说你要再回到57块，好不好？ 对， 这是不可能。 你看有人说，你看只有69啊。 对啊，这个就是3月19号的时候，就是因为它69， 那你有敢买吗？ 那时候的那个本益比只有13倍。 对， 嗯，开玩笑，不买那还等待什么时候？我就是在这时候买那个 S&P500。 很奇怪哈，很多人买90几、80几，然后很害怕，然后到60几又不敢买。 对，没错。哎，我们在讲说，如果在等有没有哈？ 对， 万一跌到50， 嗯， 你敢买吗？ 嗯， 我告诉你，是我马上买。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跌了都要怕， 他就说那我前面70、80我就买贵啦，如果会到50，这一般散户的心态就会这样， 摊平就好了。 嗯， 摊平成本，因为你持有这些公司有没有是在台湾几乎都是绩优股的一等一的公司， 对， 大家只是怕什么，我会不会像那个宏达电一样1300，然后跌到现在那个那0050会不会这样？你放心， 嗯， 根本不可能。因为为什么这宏达电它会跌那么深，是因为它的竞争力已经不见了。 嗯嗯， 0050台积电会不见吗？大立光会不见吗？ 嗯， 联发科吗？这些都是非常绩优的公司。 而且不要忘记，其实买0050的人大部分都是不想判断，不想太伤脑筋的人。好，你就不要一直猜一直猜，就你没有那么厉害，你就说我50再来买，我40再来买，没有这么厉害啦。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这价格有没有？其实也还不至于太高了。 所以老师，你重点是告诉我们，现在其实88块也不至于太高， 因为它本益比只有17倍啊。 嗯， 如果台积电26的本益比都值得买的话， 嗯， 17倍的本益比，你为什么不值得买？ 嗯，那买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买？ 这个买点就不是我的专长， 嗯， 我只会傻瓜投资法， 嗯， 有钱就买，定期定 买， 对，啊，遇到大跌就稍微不大一样，遇到大跌有没有就分批买，好不好？它跌的越深买越多了，就不是说定期定额这样。 嗯哼哼，大跌的时候买越多了，但这个价位你觉得是 OK 的？ 但是你这时候需要资金， 嗯， 要有钱，对不对？所以股债配置不能少，就是这原因。 OK， 股债配置。那现在这个阶段，你觉得股债要怎么配置？这个美国联准会现在拼命撒撒这个撒钱印钞票，就是买债券 ETF。你现在会怎么配置？这个你继续买吗？00646， 00646有没有？当然会继续买，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有没有哈？ 嗯， 还不是很明朗的阶段。 嗯， 所以我还在等。如果说它疫情整个过的话，我就会还是继续买。但是现在我在看这个未来疫情是怎么样，还不是那么明朗，所以前一两天才跌了一波。 对， 如果它未来继续跌，我肯定继续买， 继续买。 对 ，OK， 因为我的股债，我这种年纪股票也不宜持有太多了。 你的配置是这样， 因为超过50岁了，我每次都讲说，我自己的配置是这样：3年内会用到的生活费， 嗯， 我乖乖的放定存，然后其他的部位我就是70%放到债券，30%放股票。 嗯， 因为我远远比50岁有没有？ 嗯，你是下一栏呢哈，37比就是厉害。 对对对对对对， 70%放债券。那你现在债券70%放在哪一些部位？ 我那个放在全球债的基金， 嗯， 还有所有的债券部位有30%有没有？ 嗯， 是美债的ETF，在台湾买的。 在台湾买的美债 ETF， 对对对， 是刚刚那几档吗？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但是卖掉要，因为卖掉是最主要是要来补那个股票 ，但是你会再拉回来再去配置这一些， 对对，没错没错， 就是这差不多这三档。 对啊，就是这3档就够了。 OK， 好，有公司债，有美债，有中长期的都有。然后股票 ETF 你就买美国跟0050这样 啊，对， 类似这样。啊，0050有没有接班人啊？ 0050接班其实很多了，然后其实就像00608有没有，它是富邦的，它也是追踪的都是台湾50的那个指数， 对， 所以其实是差不多。啊，现在又有什么 ESG 有没有？ 对， 我个人都觉得差不多了。 这样子股债的配置追求，大家可以定一个什么样合理的一个报酬率目标？ 合理报酬率目标有没有哈？以债券型，我以目前来看，大概4-5% 了，4-5%。 哎，啊，股票呢，现在应该9% 没有问题， 很好哎、欸， 很好啊，以前更多、 欸、定存都不到一趴， 没有错、啊，但是它会波动啊，很多人不敢投资、嗯，长期这个要长期持有， 长期是 5% 跟 9%， 对，没错，那、啊、你加起来如果一半一半有没有，嗯、好就 4.5 有没有好，再加 2.5、嗯、哇。那个就 6%、7%、8%， 七八趴，对啊， 很好。 哎、欸，7%就是10年就翻倍， 就翻倍了，好不好？想想看你这10年才怎么翻倍，没有的话就乖乖学这个。好，那退休计划这一张，这个表怎么看？ 哇，我告诉你啊， 嗯，这表听说很厉害， 当然厉害了、 欸。因为很多人在说，到底要存多少退休金？ 基本上啊，退休金我把它分成两块，一个是说你要活命的钱，好啊，这一块呢，你要投资的有没有？就要非常保守，对不对？ 嗯。 另外一个是什么？提升生活品质的。 嗯。 像比如说，我要吃好一点的餐馆， 有也好，没有吃土也过得去了，嘿。 啊。所以一个是这里有没有？ 哦、必须的， 必须的、欸。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这是你算自己的、哦。 我算自己的。 自己的、 啊。保证年金了没有？嗯。所以保证的就是我要一年要12万，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月1万块有没有？至少我不会饿死。对对对，不要先不要急，我说不会饿死，好不好？所以我放定存， 一年交12万。 另外一个是变动，就是36万，这36万有没有、嗯、就是、啊、可以稍微活得比较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一年每个月4万块，一年我要48万。 对， 那我们考虑通货膨胀率在1% 的情况下，这12万我们就投资定存1%。 嗯， 36万呢，我们就投资比较好的6% 的平均报酬率、嗯。即便是这样子，你需要准备1132万，差不多1100左右了。 这样就等于假设一个月4万块， 对， 那这1万放定存，另外3万放 就是股债的配置有没有哈？ 嗯， 然后它的平均报酬率大概6%， 算6%。 对 ，OK。 所以你算出来有没有？ 嗯， 你需要1132万， 1132万。 哎、欸，这是算到100岁，可以到100岁的时候都够用。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你其实退休的时候准备1132万就够了。 对，那、啊、当然我不止这些钱了。 那不可能啊。那所以你就一般人可以以这个为标准嘛，1100多万。 没有，这个1100多万的意思， 嗯， 是说如果你一个月花4万块，一年花48万， 嗯， 1132万。就够， 本期都花光算出来的， 对， 活到100岁， 对， 哦 ，OK， 因为你总不能算到平均余命嘛，平均余命代表意思是什么？有一半以上的机会会超过平均余命，所以如果你不用，如果你只是花算到平均余命，其实是不需要这么高了。 那保证退休金跟这个变动的差别是什么？ 保证就是这十二万， 嗯， 放在1%的定存，有没有？ 另外36万的放这个6%的， 哎哎，一年36万的有没有？到最后你也只需要准备652万，对不对？那你需要12万的， 嗯， 却需要准备480万。为什么？因为你的报酬率， 对，因为报酬率的关系， 对，因为只有放在定存， 所以一般人也可以用这样来设定。你觉得一般人就准备差不多1000万以上，1100万，找到6%、7%也不是太难， 对， 这样就够了。 对，这个是什么？我保证，我每一个月有没有？ 嗯， 1万块，一年12万块是绝对有的，因为它是放在定存嘛。 嗯， 啊，然后其他的36万才放在其他投资， 就我们刚刚讲那个配置，这样就够了嘛？ 对。没错、哦，没错， 所以退休没有这么遥不可及嘛。 没错， 大家常说要算，有人说要3000万、5000万、6000万， 你仔细去算一算，不需要这样。 但这个是没有房贷啦。 啊，房贷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有房贷你要准，你还要还想退休？ 好，哎、欸，看肖老师这样就够了哈，大家都可以学起来，而且是蛮简单的方法哈。谢谢肖老师， 谢谢， 拜拜。